份情感得之不易，好好爱我，不要犹豫， 不要犹豫， 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不想面临， 不想面临， 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好好珍惜， 好好珍惜 这份情感的 经典的歌声当中有我们飞扬的青春，有我们难忘的记忆。今天青年雀歌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一首王菲的经典歌曲《流年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周头一天，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，